奥尔吉尔塔里·招尔特·纳迪尔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金正勇的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单行本。著作发行仪式近日举行。